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《暗界绅士》，作者火红森林，演播耗子。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。第四十章，不死传说。当三人到达距离元秋山一带最近的小山村之时，时间已指向晚上九点。司机在送完三人后便利索地闪了人，但令江瑶意外的是，这村的村长倒是早就守候三人已久，招待态度之热情，规格之高，着实令江瑶有点招架不住。也不知道凌雨台方面提前打了什么样的招呼。 哎呀呀，三位长官舟车劳顿，真是太辛苦了。 眼前的光头大爷一边笑容满面地说着，一边不住地给江瑶敬着酒，后者才刚一杯酒下肚就又满上了。 来来来，尝尝咱们村自酿的白酒，这香味儿可不输茅台嘞。 李村长，我真的喝不下了。 江瑶扶着发胀的脑袋，忍着胃里的翻江倒海，心中叫苦不迭。原本只是因为盛情难却才打算在饭局上意思意思而已，没想到一开了口子便开始了车轮战。纵使江瑶酒量不错，也挡不住村民们灌酒的热情。此时的他不由羡慕起了白志的明智，一开始就明确表示不喝酒，现在正春风满面的嗑着瓜子和村民们唠着嗑呢。而饕餮啊，则是恰恰相反，来什么吃什么，即便几瓶酒下肚也是脸不红心不跳，反倒是对面敬酒的那些人被灌倒了一大片。 长官好酒量啊。 李村长一见饕餮这架势，显然啊已经把他当成久经沙场的老同志了，大拇指一比，连声赞叹道： 长官还想喝的话，咱再给你开几瓶。 不用不用，再喝下去有些人该撑不住了，明天还要起早进山呢。 饕餮看着已经喝得晕头转向的江瑶，笑着把一块煎饼塞在了嘴里。 对了，正好向村长您打听个事儿。前阵子好像有人在元秋山一带出事儿了，这事儿您有听说过吗？ 听到饕餮提起周文海的事儿，江瑶混沌的一时顿时清醒了几分，连忙侧耳倾听。 元秋山一带，好像有这么回事儿。前几天还有警察来询问呢，好像失踪了两个，昏迷了一个。 村长一边眯着小酒一边回忆道： 说起来啊，那一带山林可邪门了很嘞。前几年出了个事儿，那边山体滑坡把山里的一个小村子给埋了，整个村的村民都没了，别说人了，救援队去的时候连房屋都找不到了，只见到一大堆山土，那叫一个惨啊。 李村长啧啧嘴，一脸痛心。 从那时起啊，那一带山林就有些不大对劲了，老是有人进山后失踪啊。这深山这么大，就算搜山都找不过来呀。渐渐的，人们都不大敢往那片山区跑了。有人说是那些被活埋的村民怨气未消，把误入山林的人带去阴曹地府了。还有人说，在那林子里还看见过村民的鬼魂，老吓人嘞。 那个被埋的村子叫什么名字？ 饕餮问道。 叫赤什么来着？ 李村长犹豫着，转头将询问的目光投向周围其他村民，但很快便想了起来。 哦，对了，叫赤泉村。 赤泉村，饕餮轻声嘀咕着，双眼微眯，不知在想些什么。 那片林子诡异地方还不止这些呢。 一看到饕餮似乎有点兴趣的样子，李村长还越说越来劲儿。 听村里老一辈的人说呀，那带林子的深处啊，还有一口黄泉井。据说临接着阴间，古时候啊，老是有妖魔鬼怪从井里出来害人，后来被高人给封印了，这才消停。但那地儿总是觉得阴气森森的，搞不好赤泉村会出事儿，也是因为离那地儿太近的关系。你们这次进山可千万别进太里面啊，很危险的。 黄泉井，我记得祝融貌似也提到过这个。 一听到李村长说到黄泉井，江瑶立马联想起了先前从祝融口中听到的传闻，既然连当地人都有这样的说法，那恐怕真的不是空穴来风。此次周文海的出事儿，会不会和这有关？江瑶想着，但脑袋很快便被涌上的酒劲给占据，思绪也变得有些断断续续的。他自知再喝下去迟早断片，于是好说歹说总算说服了李村长他们放过了自己。在饕餮的搀扶下，摇摇晃晃地走出饭厅，朝着村长安排的小屋走去。 咱村子啊，可屋比较简陋，今天就委屈三位了啊。女长官住西厢单间客房，两位男长官就将就一下，一起住东厢客房吧。 李村长热情地领着江瑶等人进入了小屋的院子，指着前方东西两间房间介绍道：“ 啊，时候也不早了，三位洗漱一下，早点休息。嗯，有啥要求啊，随时叫我。” 安排完毕后，李村长便喷着酒气，被几位村民架着一步三摇地回去了。 哎，真搞不懂你们人类社会所谓的人情，把自己喝成这副德行，像我们妖就不来这一套。 白志看着在水槽边上吐得昏天黑地的江瑶，无奈地给他拍着背，并从背包里取出一颗药丸递给了江瑶。 来，把这颗活气散吃了，多少啊，可以给你解解酒。 谢谢。 江瑶接过药丸，感激地向白芷道了谢。 吃完药就早点洗洗睡吧，明天还要早起呢，我就要先回房了。 白芷说着把江瑶扶到床边，对饕餮点了点头，随即转身离开了东厢客房。 喝不了还要硬喝，你这叫自作孽。 饕餮看了眼趴在床上快吐挂了的江瑶，轻轻地摇了摇头，倒了杯水递了过去。江瑶已经没力气再说什么了，接过水便和白志给的药丸一起灌下了肚子。不消片刻，江瑶便感到脑袋里那剧烈的胀痛渐渐散去，胃部也不那么难受了，那颗药丸的效果可谓立竿见影。 你好像也喝了不少啊，真没事吗？ 江瑶有气无力地从床上坐起，扶着依旧有些昏沉的脑袋，抬头向一旁的饕餮看去，却发现喝翻了一众村民的饕餮依然面色如常。如此能把白酒当白开水喝的酒量， 着实不是常人所能比拟的。 哼，我怎么可能有事儿？那点儿还不够我填牙缝呢。 饕餮无所谓的笑了笑，顺手在手机上跳出一块电子地图，丢给了江瑶。 地图上红点位置是发现周文海的地方，距离这里约5公里左右，而边上那一大片应该是村长所说的林子。 江瑶接过地图看了一眼，果然目前坐标西北侧有一个醒目的红点，看样子是深山老林的边缘地区，周围似乎也没有修路，也不知道当初周文海等人是怎么去到那种地方的。看来我们明天只能徒步进山了。那到了红点位置后，我们后续用什么方式搜查魂魄的下落呢？江瑶问道。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，先在周边查探下，说不定有线索。 饕餮说着在江瑶身边坐了下来。 一般来说，这山林里啊，人虽然不多，但却是精怪们的修炼圣地，到了那边总能抓到几个打听情况。 这也是个办法。 江瑶点了点头，突然又想起了什么，说道， 对了，关于李村长说的那口黄泉井你怎么看？ 是不是真的有所谓的黄泉井我不清楚，但对于那座被掩埋的赤泉村我倒是略有耳闻。 饕餮看了眼江瑶，继续说道， 你们人类古籍《山海经》中曾记载过一个神秘的部族，名为不死民。相传啊，这个部族里的族民因为吃了不死树的果实，饮了赤泉水，而个个长生不死。而这条传闻中能让人不死的赤泉，就曾处在这元丘山一带。 元丘山，赤泉村， 江瑶惊讶道， 难不成那个被掩埋的村子和不死民有什么关系？ 有没有关系不知道，反正我就从来没见过长生不死的人类。 饕餮说着往床边一靠，而且在传说中，那些不死民因为违逆了天道，后来被天降惩罚，那些不死民一夜之间全都消失了，连赤泉和不死树也相继干涸干枯，于是不死民的传说也就仅限于传说而已了。 赤泉村，不死民，黄泉井，我总觉得这些传说和文海阁出事儿有点关联，如果能有更多消息就好了。 江瑶想了想，转头看向一旁的饕餮。 对了，你不是从上古时代一直活到现在吗？那么对这些古代传说你应该有更确切的消息吧。 千百年前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，我哪会一件件记得那么清楚啊？ 饕餮别过头，不耐烦地说道， 再说了，我也不是一直活着的状态。 江瑶一愣，瞬间意识到自己有些失言。他想起先前在蓬莱看到的那些猎杀壁画，从上古时代至今，饕餮恐怕已经不知在杀戮中被迫转生了多少次，而那些痛苦想必也随着那些继承的记忆一起不断轮回，难以磨灭，硬是让他回忆过往，无异于在伤口中撒盐。 江瑶低下头，感觉有些过意不去，倒是饕餮自己倒是无所谓似的再次开了口，对于我来说，时间是一条没有终点的长河，千百年来很多人和事儿来了又去，遗忘也成了必然，说不定百年之后我也会忘了你。 饕餮枕着手臂， 赤红的双眸看向窗外的皓月，不知在想些什么。 江瑶望着饕餮看似平静的表情，心中却是莫名感到了一丝落寞。酒精的后遗症在脑袋中翻滚，几乎是下意识的，江瑶脱口而出： 难道你就没有遇到过一个能让你难以忘怀的人吗？ 饕餮的表情似乎凝滞了一瞬，但又很快恢复如常。 也许曾经有吧。 饕餮转过头，将视线投向江瑶，忽然笑了： 可惜啊，我忘了。 这…… 江瑶刚想说什么，却忽然发现对面的饕餮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。江瑶神色一凛，酒也立马醒了大半，他连忙闭上嘴，沿着对方示意的方向朝着窗口小心望去。他看到了一团黑影正窝在窗外不远处，不断朝着屋内窥视着。